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动物环五方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很多人都在跟我说周五愉快，我知道你们周五的心情啊，那跟我是差不多的。今天呢，我们要在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来给大家推荐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而且呢特别凑巧，我最近正在追有他演的这个剧，根本就欲罢不能。为什么只有每周二才更新，就很抓狂。欢迎一下在热播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小新的饰演者，青年演员朱寇，欢迎朱寇。 大家好，我是朱寇，在《北京女子图鉴》里边扮演小新。 小新，我特地准备了一封陈可写给你的信，待会我们会来听一下。给目前还没有追剧或者还没有追到这一集的朋友，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第9集当中番外剧场会有这写信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没有追到这个北京女子图鉴第9集，今天我就来给你们剧透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会今天跟朱寇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北京女子图鉴的创作过程啊，还有刚才他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提前透露的毕业的心情啊，真的很不一样。也有很多会跟剧里面的人物相关的这样一个心情的变化。在北京这个城市打拼的各位，赶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今天除了大家可以在876的电波当中听到我跟朱寇的对话，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看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部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跟这部剧的剧组来合作？ 其实也是就像上一次佳姐就是编剧说的，也是一个缘分。因为佳姐以前的上司现在是我的上司，所以就像是一个好运的循环一样，循环到我这儿了。我就认识了佳姐他们，所以就一起合作了这部戏。 合作了这部戏，而且现在这部戏的讨论热度又这么高，基本上我就说了嘛，我开始追我就觉得我追早了，就忍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口气。就那天我跟一个好朋友说，我说因为下周我们节目的需要，再加上周围太多人在看，我说所以我决定了我用周末2天，结果后来发现 一天就看完了， 一天就已经追完了所有的更新，然后我当时很抓狂，你知道吗？晚上就睡不着觉。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朋友在问说，最近都没有时间看剧了，这是在哪个平台播出的？好，都说多了都是泪。这个是在优酷平台，每周二更新四集。你们要去买会员，我 对，要去买会员， 变成一个软广了。 而且这个戏每一集都很短，可以在大家上下班在地铁上就可以看了。 对，它单剧时长大概就30到35分钟， 对， 还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番外小剧场， 对， 所以很适合大家通勤的这个路上。 嗯， 我们把它缓存下来， 嗯， 然后追完了会无心工作。 会扎心的感觉，会有扎心的感觉。 对，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说说，小新在剧中，其实是跟陈可，就是戚薇饰演的这个女主，有很多的对手戏。 对，因为她是我的顶头上司， 又上司又来了， 又是上司，而且也是属于小新是实习期，就一直跟着戚薇演的那个角色，一直在她身边当助理。然后结果她没有过实习期。因为我发现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就是老是过不了实习期，他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也就算了，但是连续两三次三四次没有过实习期，肯定是自己身上有问题。所以我会反观陈可能给小新写那么一封信，真的是个好上司。 而且是他这个信里边写的也很真挚，我们待会儿也会给大家听这封信。没有看剧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所有在北京这个城市打拼的人听到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工作了几年，你会想起你曾经找工作的那个时间。如果你现在跟我们的朱寇一样，也是在毕业期， 毕业期， 哎呀，会听哭吧， 要给自己加一个强心剂，长点心呐。 哎，这个在对戏啊，包括因为戚薇她也是一个我们打双引号的老演员了嘛，毕竟已经出道很长时间了，所以你在她面前也跟剧中的这个角色很像，你是新人， 是新人， 然后她是你的上司，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摸爬滚打很长时间了。那除了角色里面，生活当中包括对戏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很像一个姐姐一样？ 对，而且她不像那种小姐姐，她像大姐大，她像大姐头 啊，就 对， 女子力 max。 对，但是因为她七哥性格是个非常开朗的人，然后跟大家相处也会很融洽，所以我第一次去之前其实是紧张的，但是在交谈，然后她又经常笑，然后我们会开玩笑之后，她会帮大家整个所有的工作人员消除一些紧张的情绪，就大家都会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下进行工作，所以我觉得合作方面还是非常的愉快。 哎，你看这也是一个毕业生或者实习生的心态，就是面对一个你的上司，或者是你要跟他很多交往的一个老员工，内心的忐忑是必然的，就是刚刚进组那个感觉， 对， 不认识， 而且也会害怕自己会不会说错话，然后会不会说多话，会不会因为不说话显得不接近人，所以就是这个尺度老是会在心中有很多问号盘旋， 就是要不要去问他这个地方要怎么处理，我跟你之间的这个感觉， 对， 但又怕问多了人家很烦， 对， 哎呀，这个看有没有，这都是过来人，都是有实习期的这个感觉的过来人。这个好。有人说对啊，就是戚薇，难怪叫七哥。还有人好奇说，那她老公会去探班，你们真的，你们能不能关心一点治理的事儿，关心探班的事儿。好了，我们也跟满足一下大家八卦的心吧， 因为我们就是在北京拍的，所以大家收工之后应该也可以回到住所。至少我拍的时候没有看见甜蜜探班呢，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演员，就还是在工作的时间干工作的事情。 因为大家追了《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现在在优酷每周二更新，也更新到14集了。追到14集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很多的场景跟我们生活当中太贴近了。在北京这个城市，哦，这是某某 SOHO， 哦，这是哪里哪里，就特别的会代入感特别的强， 你周围会不会有朋友看完了这个剧以后也会有这样的反馈？ 对，我朋友会有看，而且我发现这部剧是有一个时效性的，会有时效性。因为如果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没有更多考虑一些工作的事情，其实剧里边一些东西不太能理解。但是呢，当你慢慢的状态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面临毕业，我身边的同学就会有很有感触，然后还有一些姐姐在进入职场好几年之后再看，她也会有感触。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再看这部剧感觉又会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 你现在还是站在一个毕业生的角度， 对， 关注小新，剧里面的小新就是我主控面对的问题，我还是停留在他们的问题里面更多。 因为可能我等到以后也会像陈可面临的很多，比如说相亲啊、买房啊之类这种暂时年轻人还无力思考的问题，可能到那个时候看他面临的一些困难真的就会很贴近生活，也会有新的感悟出现。 而且到第14集他居然就已经 结婚 这个跨度，我昨天在家追的时候我都整个人愣在那儿，我说啊， 主要是嫁给了一个北京户口， 当然这个关键是后来又这个麻将局啊。 对， 我们就不更多剧透了，大家可以去优酷上面自己追一下北京女子图鉴这个剧。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板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当中小新的饰演者也是青年演员朱寇。朱寇同学呢今天会有带来很多他自己演这部剧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跟大家来分享。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态，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对，我也没有想到。还有朋友在这个一直播上面说，很现实的问题，生活的感悟就是平淡，重复昨天向往的生活。哎，如果你能够重复昨天向往的生活，证明你向往的生活做到了呀。 对呀、 那你实现了你的理想，哎，多好。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 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呢，大家如果追这部剧当中啊，就是跟我一样看到小新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就想到当初的自己的话，欢迎大家到一直播上面来搜主持人江夏，然后呢在下方可以直接给我们的朱寇留言，说当时啊有什么样的啊，特别想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要不然先听一下就是陈可的这封信吧。因为听完了之后大家会可能对剧中戚薇的这个角色和朱寇的现在饰演的小新这个角色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了，我们更希望，我们也是把这部剧很隆重的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追一下北京女子图鉴。来听一下在剧中呢番外小剧场当中戚薇饰演的陈可在拒绝了把小新转正啊实习生我不要你了之后加班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小新，今天你哭了，哭得很委屈，觉得被我这个表姐抛弃了。其实，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哭过。写这封信给你，把我一路以来的感受和体会和你分享，希望未来的你不会再像今天这样流泪。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人应该为你做什么，拒绝长大，逃避责任，是你自己在放弃自己。你可以在我走近的一刹那关掉聊天工具，也可以在我要求你加班的时候编造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去和小姐妹聚餐 KTV 包夜，你甚至可以到处吐槽我的工作 bug， 这些都可以。但是所有你糊弄的，你不重视的，你负能量处理的，不论多微小，都将作用在你的未来。在北京，你只有拿出12分的努力才有机会在这里过上理想的生活。城市的每个夜晚都有人在哭泣，未曾 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昨天你流的汗会换来财富，今天你吃的苦会成为礼物，明天唯有埋头苦干才能昂首幸福。所以小心好好工作吧，这是所有并非天生公主的女孩成为公主的最快捷也是最靠谱的方式。愿有一天你能理解我的这封信，更能正视自己，向内认知，向外行走。祝福你， 祝福你，小心。我特别喜欢陈可在最后这八个字，向内认知，向外行走。这是很多面临毕业这个困扰的朋友们，包括说你可能觉得说我现在听节目的有一部分的朋友，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你想不想要更好，或者是跳槽也好，在你现有的工作当中再上一个台阶，那么这八个字就会很实用，向内认知，向外行走。小新，你有什么感觉听到这封信？ 对，因为这封信首先他会很推心置腹的，真的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和你错在了哪里。我觉得这个上司真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有的时候我现在是发现毕业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自己真的从学校毕业，而是自己心里的对某个东西的依赖，是否长大，是否成长，这个毕业才更重要。因为我也会发现我有些朋友也许毕业了一两年，但是依旧无法跟人打交道， 拒绝长大。 对，拒绝长大。其实我觉得陈可的这封信也是告诉小新不要拒绝长大，要迎接长大，要在心理上真正的毕业，心理上真正的成为一个职场有能力的人。 拒绝长大这个事情，包括说我们现在再回头，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几年了，我再去回头看像朱寇现在这个阶段，毕业生的这个阶段会有很多的迷茫。所以因为迷茫和害怕，就觉得突然你要把我扔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中，我要怎么办，这个害怕变成了逃避。 对， 这个逃避的感觉，陈可刚才在《北京女子图鉴》里面的这封信写得很清楚了。 对， 没有人会很轻松地获得成功，你只有12分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一分的认可。 对， 那如果你都在那里背着老板聊天， 对， 背着老板淘宝， 还背着老板聊八卦， 把他的行程透露给同事，哎，这些很多很多你是演了这部剧才知道的新人职场规则。 对， 对 不对？ 真的，因为我当初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实话在我的角度至于吗，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我会这么觉得。然后呢，当因为也是去年拍摄的这部剧，然后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在自己日常生活中观察，会发现可能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说话不注意或者一些问题没有留意，而在后来引起后患，并不是没有，生活中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我没有被开除。只不过没有被炒鱿鱼而已，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一个这么严重的后果， 而且是一个很明显非常明确的后果摆在你面前。可能只是一些麻烦，但是仔细回想起来，这个好像就是没有把人际关系中间重要的东西正视起来，太过自我，太过随意。 这个是在校园，在象牙塔里面很容易形成的一个习惯。 因为长辈像老师也都是一个包容的心态，我们老师都是叫我们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但尽管我们都已经23、24岁了，我们班还有人已经28岁了，但是依旧还是会揣着孩子的心态去过下去。 揣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墨迹了，快打电话吧， 400-66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Next station is 国展。 到站了，向着车展前进。 我看车来车展，我想装修，去哪儿又好又全还不贵呢？ 全包圆呗。 哦，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的全包圆，真能一口价全包圆了吗？ 就跟买车一样，地铁来开车走，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处，打400-666-8866先问问吧。 这装修能像买车一样方便，看完车展，要不咱向着全包圆前进。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目前优酷平台热播剧《北京女子图鉴》里面小新的饰演者，青年演员朱寇。欢迎朱寇。 大家好，我是朱寇，在《北京女子图鉴》里边扮演的角色是小新。 嗯，想要跟小新、朱寇一起来聊天的话呢，记住了，方法很简单，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876直播，还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刚才因为在这个我们广告的五分钟啊，我在一直播上面没有让朱寇说话，全都是我在说，好对不起他。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听他说啊。但是呢，刚才就有人在一直播上面 diss 我了，说你们主持人真的都很能说，你们跟厨子一样，什么话题弄来都能够弄成菜。你们答对了， 这就是职业呀。 对，我们要专业一点，对不对？每一个人选择一个行业，进入到这个行业，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带有自己的一个喜好，特质， 对， 就像演员这个职业，但是我们，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下，其实我们朱寇同学是学导演的， 对， 哎呀，但现在其实，在学校里面学导演系啊，可能会接触导的部分更多一些，那现在刚刚，还没有毕业，但刚刚出道就参演了一部很热门的剧，迅速的就变成了演这样一个身份，哎，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上的不同啊？ 其实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因为可以换位思考，就是可以很迅速的 get 到导演让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因为会自行的把自己的身份，如果我是导演，我可能就会知道 这里这里要怎么样，那里那里要怎么样，我要一个整体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迅速的知道他为什么让我这么做，他想要我做成什么样，他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作为演员来说，我就是可以迅速调整自己，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哦，很能站在一个导演的心态去理解， 我觉得这个是优势吧。 嗯，去理解他对你的要求。 对， 哦，就是如果导演跟你说戏，说哎，刚才我哪一点我对你有点不满意，哎，迅速就可以抓到他的心。 对，我大概能明白他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那对于演呢？因为你看也是将将进入到职场。进入到演的这个状态当中，会有忐忑或者是不适应的部分吗？ 会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真的专业，注意力高度集中。其实我觉得注意力集中解决了很多问题，让你排除了杂念，在你真正要开始的时候，让你不要紧张，然后可以迅速的进入到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可以抓住对手的交流。当有一方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会形成像我们专业上经常说会形成一种场，你再跟他说话，你的注意力集中了，他就会回应你，这样会有一个很良性的交流。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我还是一个职场菜鸟，是一个新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能做的就是我保持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好，这是你演完了这部剧， 对，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毕业生毕业季的心态的时候，要给很多跟你一样的同龄人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说是做事情的话，就是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对， 还有人说很期待朱寇演而优则导，然后呢以后导部大剧给我们看 啊。 一定的，一定的。哎，说到导这个事儿啊，朱寇也有话要跟大家说，对不对？你最近有导话剧。 对，是一个公益的关爱留守女童的话剧。其实这个戏也真的是一个渊源，暑假的时候跟叔叔阿姨们一块去参加了一个志愿活动，在贵州思南县的一个志愿活动，然后在那边认识了一帮小女孩。那些女孩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见的那些孩子是一样的，他们也会开心，他们会闹，也有 QQ， 也有手机，也有电视，这些都没有问题，丝毫没有问题。但是他们都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所以我去那儿之后，我会发现跟小孩交流是那么的简单，信任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很需要人陪伴。所以回来之后也是跟那个公益组织进行一些商讨，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和义务做一个戏，让大家知道现在的留守儿童也跟我们以前在电视上看到那种非常凄苦也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在能保证富就是至少不饿肚子吧， 基础生活， 对，基础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往往更多的问题是在心理上，对于他们的成长，尤其是女孩，有一些女孩可能在生理卫生也好，心灵方面的成长没有人关注，过早的就结婚了，她可能都不知道家庭是什么，也有一些没有读书就出去打工，其实是给自己丧失了很多人生发展的机会。我希望就做一个戏，能让大家都关注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去跟这些孩子们能够去进行交流，不是资助，也不是所谓的扶贫，而是你作为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当他有困惑问不到他的父母的时候，他可以来问你，你对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指路人的方向。然后也让那些孩子们看到这个戏，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没有被遗忘，他们也没有无从选择，即使爸爸妈妈也许文化程度也不高，出去打工来供养他们，他们自己在家里干农活，对未来的世界他们很多都不知道。所以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她说她这辈子除了天安门就只知道六盘水，对，他说他最远的地方就只去过六盘水，其他的地方什么样他都不知道，然后他唯一知道外地的地方就是天安门。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孩子的潜力都是很大的，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可能完成梦想之前，他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嗯，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是朱扣现在已经完成的一个 公益 话 剧， 名字叫 雏菊花，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小雏菊， 小朵的那种，它的瓣儿也特别小。雏菊花这样一部公益的话剧，关心留守儿童，关注他们的一个心理状态， 对， 公益话剧。所以其实你看，作为一个将将毕业，因为朱扣同学是七月份才毕业哦， 对， 他还没有毕业，他现在还在忙论文，还忙论文，还要上通告，真的 忙二稿。 对，还要上通告，真的是很累很辛苦。这个我都经历过啊，就毕业季我都经历过，所以非常的理解。然后还要关注到导的部分、演的部分，都想要去尝试。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朱扣就跟我说，其实自己现在面临毕业，也会有很多心态上的变化。 对， 跟现在优酷的这个热播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小新的状态非常的接近。 对， 来说说吧，你就是演完这部剧到现在，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五月份了，毕业更近了。 对， 你觉得和原来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变化？心态上？ 以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没有真正面临毕业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未来其实是非常的有规划的，都会规划好自己大概要干什么，大概要做什么，哪个时间段。但是真的面临毕业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丝慌张，因为在与人交往方面，因为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啊，都，我个人而言，我感觉其实都很容易相信别人。其实剧里的小新也是这样，其实他就是因为很容易相信别人，所以他才不会把那句话当作会有后果的话来说，他会觉得只是一个闲聊，也许像同学之间的闲聊， 八卦一下， 可能八卦八卦老师，八卦八卦师哥师姐，但是他没有正式那个职场，那是他的同事，他已经进入社会了，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我觉得有很多毕业生，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一直读上来的大学生会有这个问题，也是不知道自己以哪句话该说不该说，然后也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这个特别容易相信别人，我现在在刚才听朱扣讲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刚刚毕业的时候的状态，或者在找工作的时候的状态。给大家建议也是这样，不管你现在是在很茫然的找，还是你已经找到了有几个 offer 在手里，然后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真的还是要问问自己吧，不能太相信别人。 对， 在别人的忽悠说的话 啊，对， 然后突然就就膨胀了，迷失了方向。 而且这个时间段做的决定很有可能影响很久啊，毕业季所做的决定，很有可能会影响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就比如说我的同学们，包括我觉得在北京读大学毕业留在这儿工作的各位，应该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毕业之后要不要找单位呢？是找单位呢，还是找企业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在这个中间有摇摆，有纠结。因为我有同学，他是北京人，然后而且还是个男生，他自己是希望自己去闯的，但是家里明确要求他必须要在一个单位待着。 啊，这你看，就是家长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梦想 会 有点 冲突，结果他还是妥协了，去进入了一个单位，干着并不那么专业对口的事情。当然我不知道他往后几年会怎么样，但是目前他做的决定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决定，包括你周围的师长亲人跟你说的话就很重要。这个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在毕业的时候，我现在在回想，我非常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在我焦头烂额的找工作和毕业论文之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生宝宝，我们就几个同门一起去他家里去看他， 然后他就挨个的问啊，说你们现在工作的状态怎么样了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啊，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很正确，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他说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你都要记住，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我还年轻，随便先找一个干着呗，啊待着呗，就这样了。不是啊，我现在再去回想也是这样。你的第一份工作真的决定了你之后比较长的，我不能说是相当长，但是比较长一段时间当中你的选择的权利以及你的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女子足健当中，小新就很想要当陈可的助理，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原因也是他非常知道这份工作会给他带来后面资历、经验、能力的提升是不一般的，但是还是没有得到。 但是就由于自己的孩子气多说了那么一句话呀， 说了上次要去相亲 的事。对，上次说什么不好说这个。 好，还有人说这个话剧的演啊，说演完话剧之后再回来演电视剧是不是跟玩一样 啊？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话剧大家也都知道，在剧场看是它连续发生的一个事情，舞台上的演员是一直在体验的，它是此时此刻此地他正在做着这件事情，它是连续的，他的心灵也是连续的。但是影视剧呢，因为拍摄条件受限，因为有外景内景七七八八的原因，所以它是断裂的。可能你此刻还没有经历过任何事，还没有开始拍，你比如说经历惨绝人寰的事情需要大哭，你那件惨绝人寰的事情还没开始拍呢，你就得先拍大哭 啊。 对， 嗯，它是跳的一个感觉， 它是跳着拍的， 不是像话剧它有一个铺陈， 它有个铺垫可以让你去经历去感受，但是影视剧是经常是让你当下做出反应。 很可能陈可在训斥小新， 对， 我把你当亲妹妹，你把我当表姐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口第一面见到戚薇， 对，有可能、 啊、什么亲妹妹，什么表姐，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跳的感觉，我们刚才通过主口的描述了解到了。我们再说回到这部剧吧。刚才有人说聊点有趣的话题，你们想听什么有趣的话题、啊、你们挑一个话题我们听听啊。这个有人说说哭就哭，哭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哎，这个我也很想问，因为刚才我们说可能会跳嘛，跳着演。你看最后，但应该是第八集还是第九集、 哦、被辞退的那 被辞退，然后小新有一段跟陈可的这个正面交锋，说我不明白，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然后那个时候就要，这个是怎么了？没有关系，那个我们转一下就好了，好，来，我们继续刚才我们在876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他说为什么会是我啊？因为他可能自信满满，觉得他自己说助理做的还不错，然后说为什么是我，就我不明白。 对， 然后这个时候陈可会把那个亲妹和表姐的那个区别说给他听。那个时候你已经眼含热泪了耶，那个时候要怎么办？ 其实我 想什么事儿呢？ 这一点还是像之前提到的那个注意力集中。其实我觉得一旦你真实的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的时候，当你自己一直觉得很有感情的上司对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心里都会有感情上的激荡，并不是说想着其他的事情我硬是要挤出那么一两滴眼泪，而是说自己真的去体会，如果是朱寇这样被辞退了，她是我那么那么喜欢的一个姐姐，我跟她学习了很多，我们相处的非常好。可能在她公布名单之前，我一直都在心里想啊，肯 定 都是我，肯定都是我。当这个反转非常快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有那种感受，挫败感，很深的接受不了和挫败感，还有一种还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啊。 对。 有一点我很，刚才朱寇说的，我很信任你。 对， 最后为什么不是我要的那个结果？ 对， 我错信了你。 对，其实这也是个小孩的心理。其实这个小新，这个他的哭也是一个小孩的心理，因为他想要，他一定要得到。为什么不是我？他会问为什么，会去不开心，会去作闹。